我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仍然是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咱们一块啊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昨天开始呢，我们进入了三字经里啊，给孩子们介绍我们中国历史知识啊朝代更替的段落。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之中史，这是三字经的作者对孩子们学习历史知识啊整体提出的要求。接下来呢，三字经的作者就把咱们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啊三字一句啊从上古时期为我们这部分的历史实事求是的说，并不能够为我们现代啊如果我们把考古当成一种科学来看待的话，这部分内容其实是不为现代的考古学所认同的。因为呢这些全都停留在纸面上啊，我们文字有一些前人的记录，民间有一些流传的传说，但是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发现可以作为佐证。所以这部分呢，我们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可以也把它呢当成我们的这个传说故事来听，而不要说从科学的角度啊把它呢当成正史来看待。接下来这几句呢是这么说的：自西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说三皇治世时期，哎，指的呢就是这个阶段。其实三皇啊，这里的这个皇并不是我们后世所说的皇帝啊，这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于三皇这个说法也是我们今天从史料上来看啊，到战国后期才开始出现的。那么从三皇这个说法出现的时候，三皇到底是哪三皇，就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啊，有的呢说这三皇呢指的是女娲啊，女娲补天，女娲造人，那位这个上古时期的传说人物啊，女娲、伏羲和神农。还有的说法呢说三皇啊指的是燧人氏、伏羲和神农。那么三字经的作者呢采信的呢是另一个说法啊，这三皇呢是伏羲、神农还有黄帝啊，也就是自西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这几种说法到底哪种对，其实并不重要啊，我们某种程度上说哪种我们都没法说它对，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只不过是历史上我们在一些文献里面看到提到啊这个三皇治世，而且呢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三字经的作者采信了其中的一种。其实说到这么古老的历史啊，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不是一个文化史文明史了，它更多的呢反映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看待啊，我们这个人类是如何起源这个问题的。东西方其实都有关于人类起源不同的传说，那么我们中国民间呢关于人类的起源啊，包括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诞生的，咱们肯定都听过说盘古开天辟地啊，后来呢还有这个女娲补天啊，包括在这个河边捏小泥人啊甩出来，形成我们人类最早的聚居的这个部落啊等等这样的传说。那么伏羲之所以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在三字经中我们把它列为三皇的头一位啊，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伏羲这个人我们中华民族把他视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啊，这一点呢没有什么争议啊，尽管这也是传说故事当中的人物，但在各种传说故事当中公认他对我们文明的发展这是做了巨大贡献的。其实关于伏羲这个人啊，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历，他是怎么出生的，这背后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神话色彩的故事。不过我们要看到啊，民间流传的这些神话，虽然我们今天听来会有很多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的啊，这些童话色彩的东西，但是这些童话神话背后也是有历史的影子的，它可不是说我们先人凭空杜撰出来的，不是啊。这个背后我们去探寻，其实是我们的先人在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记述历史，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庄子的时候啊，庄子其实他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老编出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我们的先人记录这些历史，就是用这样一种啊，我们今天看来带有神话色彩的方式去表达的。据说呀，咱们关于伏羲啊诞生的这个传说故事里，是说当时有一个国叫华胥国，有一个姑娘呢叫华胥氏。啊，古代的很多女性我们知道没有名字啊，她呢到一个叫雷泽的地方去玩啊，景色很好。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她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脚印啊，比这个一般的脚印要大，她也不知道是谁留下的，那她很好奇，就上去踩了一脚。结果这一踩呢，回来以后怀孕了，啊，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伏羲。那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因为踩了别人的脚印而怀孕的，对吧？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传说故事当中，伏羲的母亲是用这种方式受的孕呢？我们今天从真的考古学上啊，有据可查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咱们人类发展的进程啊，这是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的。开始的时候，人们聚居的这个部落啊，我们的这个群体是以女性为主导的，因为最早的时候，人们看到女性可以生孩子。啊，人，我们说这有不断的新生命诞生，这是一个部落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一个原动力，不断的你可以有新的生命诞生啊。所以最早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哎，这个母系社会里，女人是主导，她可以有很多的男人，哈哈。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或者说我也知道是存在父亲啊这么个事物的，但是到底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人们是无从知晓的。这一点我们其实在现在啊看很多动物当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母亲会带着孩子长大，父亲当时发情的时候就俩人好这么一下，过后就找不着了。动物界有这个情况，我们人类历史的早期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一个部落里虽然父亲其实还在身边，但是因为部落里的很多男人都和这位女性啊，我们说部落里面处在核心地位的这么一个女子发生过关系，所以到底谁是孩子真正的父亲无从得知。所以在我们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当中编出来这么一个踩了一个脚印啊，然后回来就怀孕了，反正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从这样的神话传说故事当中能够得出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伏羲是诞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在那样的一个部落里出生的。那么在我们的神话传说故事当中啊，这位华胥氏呢不仅生下了伏羲，后来呢还生下了一个女孩啊，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女娲。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传说故事当中啊，伏羲女娲这两个人呢是亲兄妹，他们两个人呢后来成婚啊，又生儿育女，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亲兄妹成婚，这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不光我们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传说，世界各地啊很多民族当中都有这样的传说，包括西方啊也有说这个人类呢是亲兄妹两个人的子孙啊，后来逐渐的这个繁衍。那么不管在东西方啊什么样的文明文化当中，反正呢都有这么两个始祖啊，从这两个人生儿育女去形成了我们后世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大家庭。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真实一定不是这样的啊！如果真的说就是两个人，而且这俩人还是亲兄妹，他们成婚生儿育女形成整个后来我们人类这么大的一个种群，这个从遗传学上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两个人基因上的这种相似性使得这个物种在后世繁衍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会有很多的遗传疾病啊高发。那么这样繁衍下去，就算开始可能还能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兴旺的生育能力啊，但是几代之后这个生育能力一定会退化，这样的种族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啊，在伏羲女娲他们两个人诞生的时候还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传说故事当中还是华胥氏去踩脚印怀孕。但是再往后啊，我们看到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当中逐渐的啊，我们这些有名的人物也好啊，我们的这些先贤也好，我们的这些哪怕是神话传说故事当中的前辈的这些帝王首领也好，他们开始啊有爹有妈了。那说明什么？我们的这个社会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 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知道，因为随着后续人类的发展啊，慢慢的大家看到这个男人的力量还是更强大，出去打猎那得靠男人，种地男人也比女人干活干的时间能够更长，慢慢的啊，这个部落当中就从原来的以女性为主导转变成以男性为主导了。那么我们今天从民间的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来看，伏羲肯定就是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背景下啊，在新兴的父系氏族社会当中的一个部落里的一位首领，他的确在这个位置上是做了很多呀对后世有巨大功绩的事情，所以后世呢会把他视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始祖。首先来说啊，在传说故事当中，他的功绩头一样，教会了人们结网打鱼。以前人们可能只是下河去摸鱼，或者拿那什么叉子叉鱼，这个效率很低啊。学会了织网打鱼，一下子这个部落里的食品丰富了。有了这些食物，而且我们说鱼啊，咱们今天广告语不还说呢吗？吃了什么什么鱼，不吃鱼也机灵啊，这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高蛋白好的食物。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说燧人氏啊，更早的这些传说人物已经学会用火了，吃熟食没有寄生虫，这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人大脑的这个发育，脑容量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而且伏羲呢还教会了人们呀如何驯养野兽，把野兽变成我们的家畜。当然这个我们肯定也知道，这其实是传说。为什么真正说能够让这个野兽变成家里面的这个家畜，这绝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一代人的功绩，那肯定是若干代啊才能够实现这样基因的这种筛选改造，一点一点的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啊，咱们之前三字经里提马牛羊鸡犬豕啊，这样的一个家畜的布局。第二个巨大的功绩在哪儿呢？这个我们今天来说啊，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定是伏羲所干的啊，那这个功绩真的是不可估量的。什么呢？他改变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啊。我们今天只能用这个词来说啊，其实当时人们肯定不叫婚姻制度，就是如何组建家庭。以前的这个婚姻制度，组建家庭是什么呀？部落婚。就这一个部落里头本身大家就有血缘关系，互相之间看着年龄相仿，处得不错，俩人就在一起过日子了。但是呢伏羲把这个给改了，改成什么？凭借他的影响力，因为他不光自己部落发展得很好啊，他也教别人这些技能，其他的部落也服他，使得部落与部落之间能够有更多的交流。那么伏羲就定下了啊，要想成婚，要想组建家庭，一定得族外婚，不同的氏族不同的部落之间才能够结婚，同一个氏族之间男女不可以婚配。这样的一个风俗上的改变，虽然说当时的人们肯定不可能知道啊，像我们今天不让近亲结婚的理论科学依据啊，这个基因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导致后代受影响啊，或者是智力上的影响，或者是遗传病上的这些影响，那会儿的人肯定不懂这些。但咱不知道为什么伏羲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主张，客观上使得我们人类在繁衍的过程当中基因的多样性啊得以保留。不同的氏族不同的部落男女结合生下的后代，我们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都可以知道啊，他们往往在智力上是有一些优势的啊，智商水平可能会更高啊，说白话就是可能生下的这个后代会更聪明。这样一来伏羲所在的部落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啊，他们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水平变得越来越高。其实这样的风俗我们后来在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上啊，人们逐渐的可能呢也是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些约束的措施，比如说同性之间不能婚配啊，古时候其实在有的时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啊，只要你姓这个姓就不行了。但是今天来讲我们不可能说依据这个去分辨啊，对于一些大姓来讲，那人口呢都是几千万计的，那你说人家姓一个姓就不让人家结婚，这个没道理啊，他们之间其实也未必还能有多近的这个亲缘关系。但是古时候当部落国家啊规模不大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措施的确呢是能够啊客观上保证我们的这个基因能够保持一定的多样性，让我们的后代获得更好的啊自然选择的这个机会的。那么我们说不管伏羲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啊，我们说这个制度太好了。 它一方面从基因层面使华夏民族的后代啊，这个水平有了一个整体的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呢，它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啊，子女只知道母亲是谁，不知道父亲是谁的这么一个状态。事实上，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华夏文明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呢，进行了转变。哎，他就是这么一个关键人物。那么伏羲呢，从制度层面啊，对这个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做的这么一个约束，事实上我们说，今天我们在法律里面还能够看到影子。我们婚姻法里面现在明确规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可以结婚。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有遗传上、医学上的这些依据在，但事实上啊，我们说随着大家科学知识的这个提高普及，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法律虽然说规定是三代以内不让结婚，但事实上啊，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受教育程度如果足够的话，大多数人啊，你就算隔个什么四代五代，也很少会去选择有这样亲缘关系的情况下去组建家庭。哎，人们知道这样可能对我们的下一代啊，对于我们的这个遗传有不好的影响，就主动的做规避。可是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个发展水平呢也不一样，有些地方的人们脑子里呢还有旧的观念，比如说啊，封建社会里人们提的什么所谓的亲上加亲呢，等等这些错误的观念呀，在今天其实还在我们身边制造着一些人间悲剧。我们的文艺作品其实也对这种现象呢进行过讽刺，其实也是在对我们国家的法律呀进行着宣传。下边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小品《五毛钱俩》，由李建华、赵连甲二位表演。 五毛钱俩，五毛钱俩，五毛钱俩， 卖什么的？ 哦，新鸭蛋怎么卖啊？ 五毛钱俩。 哦，五毛钱俩， 来一块钱的。 不卖。 哎，怎么不卖呀？ 五毛钱俩。 是啊，我买一块钱的。 一块钱不卖，五毛钱俩。 是啊，我买一块钱的。 一块钱不卖，五毛钱俩。耶， 你好，买五毛钱的， 一俩， 再买五毛钱的， 俩， 这不是一块钱的吗？ 一块钱不卖，五毛钱俩，我不卖你了，我 这，哎，这，哎，我说你怎么就认准了五毛钱俩了？ 我出来的时候，我表哥跟我说了，又卖五毛钱俩。 你表哥是谁呀？ 我表哥是我二叔。 你表哥是你二叔？ 二叔？哎，瞧你这傻样儿！ 怎么傻了？哎，那你二叔又是谁呀？ 连我二叔都不知道。 谁呀？ 是我三舅。 我说你不懂辈儿啊！啊， 五毛钱俩。 我呀， 五 毛，给你说说这个辈儿吧。你不会论辈儿啊？我给你讲讲，记住了啊。你表哥呀，跟你是一辈儿；你三叔呢，跟你爸爸是一辈儿。哎，比方说吧，你表哥跟你爸爸叫什么呢？ 表哥。 哎，对，不对， 又叫表哥。 不对。 不管他管我爸爸叫表哥，我妈管我爸爸就叫表哥。 什么乱套了这？你妈跟你爸爸怎么能叫表哥呢？ 就叫表哥， 不能叫表哥， 就叫表就。我不跟你说话，你这人算不过来账。我天哪！ 你妈说什么也不能跟你爸爸叫表哥， 就叫表哥 不。我明白，他妈呀，是他爸爸的表面，怪不得他不识数。 谁不识数？谁不识数？你才不识数呢！ 嗯， 我们村像我这样的

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粮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天我们看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介绍历史的段落，开篇的几句，自西农至皇帝，号三皇，居上世。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聊过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啊，他的历史功绩还没聊完，他的功绩非常的多，在不同的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呢，可能也记录了很多他不同的功绩。这其中呢，有两点是不能不提的。第一，在传说故事当中，人们认为呢是伏羲创制的八卦啊，甭管这东西它是打哪儿来的啊，你说是什么一个神龟给驮上来的，还是怎么着也好，反正这个对我们中华民族后续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起着不可或缺作用的八卦图啊，人们认为呢是伏羲打他那儿流传下来的。还有一个巨大的功绩在于，在他之前啊，人们要说想记录点什么事儿。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说考古上找不到在早时期的这些能够令人信服的证据呢？以前没有文字，人们要想记个什么事儿啊，以前叫结绳记事。哎，好比说这个张三上我们家啊，借了一袋米，我呢就拿根大绳子盘一个扣，哎，一个扣表示我能看见这扣就想起来了啊，张三借了我们家一袋米。第二天李四又来了，哎，借了两袋米，我呢或者隔一段距离我结俩疙瘩，两袋米，或者呢我结一个大点的疙瘩，哎，表示这米比上次多，这都行。但是你说我这一根绳子上最后这疙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大小可能也不好分啊，日久天长的可能这疙瘩它也磨损，再一个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我就记不清楚了。这样的一种记录方法，我们可以想象它能够记录的信息，首先来讲很简单而且不可靠。什么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文字。在我们的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啊，伏羲开始创造书器啊，教给人们，或者是用一些什么象形的符号啊，哎，或者是一个什么小标记啊，用这种方式，哎，来过后给我们提醒，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逐渐的形成了文字的雏形。我们民间传说故事当中，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咱们一直认为说是仓颉造字。那么仓颉实际上我们后世认为他呢是把当时啊人们已经在使用的一些象形文字呢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体系。哎，这是仓颉的功绩。而最早教导人们从原来的结绳记事往文字记事上去过渡，这个功绩也是在我们的民间故事里啊，是算到伏羲头上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创举，我们后世你甭说我们的文化文明去发展了，我们相声作品当中那些文字游戏的作品打哪来呀？尤其我们汉字啊，你说这些象形字、形声字、偏旁部首的组合，那么这些如果没有最开始创立文字的人的这个努力，一切都无从谈起。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起了一段我们的传统相声作品《八大吉祥》，这就是一段拆字的文字游戏，我们来一起欣赏青年相声演员英宁、王月波表演的这段相声。 你是干嘛的？ 您是干嘛的？ 我说相声的。 我特别喜欢相声，但我对您不是特熟悉，但是看您看挺像的啊，那圆圆乎乎的，没头发。 我们相声界有几位这形象呢？ 是 啊，你干嘛的？ 我跟你差不多。 你说相声的？ 不是不是。 你干嘛的？ 我嗨，文墨人。 那怎么跟我差不多呢？没有什么关联。 嗨，都是搞文学艺术的。 哦，您也是搞文学艺术的？ 不认识我？ 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您。 这人有病吧？这人。 别，您别鼓掌，我这本来那个，您贵姓？您贵姓？ 拍打了这人，直说日本话，您看没有？ 我说日本话，你听懂了？ 啊，我听懂。什么叫贵姓啊？ 客气吗？ 贵姓？ 哦，免贵，姓英。 我没问你，你问我。 啊，您贵姓？ 不敢，见姓王。 什么？ 不敢见姓王。 不敢见姓王？ 嗯。 不敢见姓王？ 谁不敢见姓王的？ 你说的不敢见姓王。 您刚才问我贵姓 啊？ 您那有一贵字，我这得有一见字。 哦，嗨，那往前你有个见呢。 哎， 我还有个羊蹄呢。 我还有牛头呢。 哎，咱们配点黄瓜， 弄点酒， 咱俩喝喝 去。谁跟你喝喝呀？ 这跟您， 我不敢担您这贵字。 嗨，您不敢担我那贵字 啊？ 你扛我那箱子呀？ 我背你这床啊？ 行， 您不就问我贵姓，问我姓什么？我告诉您，我姓王，就这意思。 啊，您姓王？ 哎， 三横一竖。 对， 一竖三横。 啊，对。 姓王，姓王，您叫什么名字啊？ 蝈蝈。 王蝈蝈 啊。 哎呦，这名字多客气。 有叫蝈蝈的。什么虫子像话吗？ 那叫什么呢？ 名字。 对，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月波。 哎呦，刚才演出之前 啊， 观众看那个海报、 啊、 画报有您就指着这王月波，王月波的 啊， 感情就是您啊。 你把你嘴里的骨头都吐出来再说话行吗？ 饿了。 哎，我呀，什么叫泥儿啊？ 就是 那您， 就是您呐。 对呀、 啊。哎呦，我太渴望见到您了。 干嘛呀？ 都说您啊，青年相扑演员当中的 谁俊。相扑干嘛呀？相扑干嘛？相声。 相声了 啊，相声 后改相声 没后改，叫地喜就是相声。 相扑呢？ 没练过。 青年演员当中的才俊， 才俊还 翘楚， 哟嚯， 豪杰。 别行了，够瞧的了。 没想到啊， 啊， 他们都说青年演员啊，要论谁会的多， 嗯， 谁肚腩宽敞， 嗯， 就属人家王月波了。 也不敢当。 今儿我一看，我才发现， 嗯。 真够宽敞的， 这肚腩啊， 啊， 这是个比喻。 您也会比喻， 哎， 太好了。 这就这么一说。 我今天想借这个环境啊，我想跟您这个 啊 比划比划。 谁呀？ 我想跟您比划比划。 哦，那我太残忍了。 残忍。 就说我没练过相扑，反正弄你也有富裕，真的。 哎，您这个动词， 比划， 您这个动词让我听着感觉都带血筋儿 啊！ 什么叫弄我呀？ 不是， 这个我好奇。 你让大伙儿谁花钱上这儿来听，为了高兴啊？看我跟你比划，这没有什么可欣赏性。 不是我，您误解了，以为咱们不是肢体上的搏斗。 干嘛呀你啊？ 以文会友。 谁呀？ 我。 您什么以文会友啊？ 我就是我读了点书， 嗯， 想跟您这个就是借这个抬头比比文学。 哦，您在文学上有一定造诣。 哎呀，造不了多少亿。 嗯。什么叫造不了多少亿、啊、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哦， 就比您高一韭菜叶。 那我也没敲出来， 高一竖韭菜叶。 哦，给韭菜竖起来，那就不少了，那就 差远了，差远了，差远了。 哎呀，这个人上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玩一嘴善气，你知道吧？你这人， 您抬爱。 哎，我夸你呢，我这儿 善气什么意思？ 我这表扬你呢。 我善气，我不懂什么意思。 啊，你就听着就得了。 哎，好好 哦，文学消遣。 是是。 咱们二位要比试比试。 是是。 那这么办，咱们说几个字儿行吗？ 说字儿啊？ 啊。 那您比相声大赛出那题还简单呢，就说字儿啊。 啊，不，你别跟人家比 啊！ 我这水平跟人家比不了，我都没敢去， 啊、 你知道吧？ 啊，对， 就是这个说天桃林香八。 哦，就这么复述吗？ 不，那哪疼啊？ 哦， 一个字要拆成两个字。 哦， 姐这往后说，不单比文学，还要比比历史，说出几个古人名来。 嗯， 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干嘛去了？四句成一首诗，合辙押韵，最后一个字还得落到咱们说的这字上。这人物一朝一代得挨得上，认识说得上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成？ 说完了？ 完了。 这么短 啊？ 你没听懂？ 对，我这规则说的可能大伙儿也没理解， 比较复杂。 怎么，咱不比赛吗？ 对对对， 有我有您。 对， 对不对？啊，我先说，您二说，不就行了吗？ 行行行， 好不好？ 那您先说，您先举一个例子。 哎， 我照着您那个样子再学。 对对对对对。 好， 咱先说这天桃林香八。 天桃林香八。 哎，我先说这天啊，一个字拆俩字 啊。 说一大念个天， 行，张嘴就说呀，一大念天嘛， 嗯， 五堵虫，一大念天， 现比划呀这玩意儿， 念天，我恍惚了，念天， 一共就这么四画还恍惚了， 恍惚了，一大念个天，对，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呀？ 吕蒙问孙权。 呵，有能耐。 哎， 张嘴就是才子书。 对， 这书叫《三国演义》。 哎，对，太对了。 行啊， 跟您说，一朝一代得认识说得上话。 他们都是《三国演义》这里边的人物。 哎，吕蒙、孙权 都是东吴， 一个是东吴主，一个是东吴的都督。 是是是。 哎，对。 啊，这全是三国 啊，全是三国。 好， 嗯， 吕蒙问孙权， 对， 问谁？ 问关云长哪里去？ 哪儿去了？ 麦城宾了天，听明白了。最后这字儿落到咱们说这字儿上， 说的天字最后落的。 哎，对了， 这里边三个人物还是一朝一代 啊，得认识， 说得上话。 是啊， 哦，就这么说呀？ 啊，对啊。 我呢，就照您这个， 对，就这么说。 现在， 哎。 一大念个天， 嗯，谁问谁？ 吕蒙问孙权， 问谁？ 关云长哪里去？ 哪去了？ 麦城并了天。怎么样？ 好 吧，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照我这说，就照我这词儿说呀。 我这么理解， 照我这格式说。 单做一首诗、啊、 哎，您懂比赛吗？ 哦，哎，我也比脑子谁记词儿多呢。哦，不是哈。哦，好，我再想一个啊。 哎， 一大念个天， 谁问谁？ 一大念个天，豪仙问路仙， 不成？ 哎，有笑话，有人笑 话、那个、有人笑，人笑话你呢。 是吗？ 对， 没听出来我 啊！你没羞没臊，你 哦， 你这个什么豪仙陆仙，这大伙儿不知道。咱说了，古人名这得上纲见。 我还说您读书多呢 啊！ 这么有名的著作没读过？ 不知道。 老许写的。 谁呀？ 老许。 谁呀？ 许仲林。 许仲林写的《封神演义》。 对呀，《封神演义》里边鹤鹿童子啊，鹤上口就念豪。 对呀，豪仙是这个白豪童子。 对呀， 鹿仙梅鹿童子。 哎，这又知道了。 哦，这样呗。您说豪仙鹿仙，我想不到那儿。 没反应过来哈。 对对对， 就是《封神演义》。 您后边说这可这是封神上的人物。 行啊， 他们得认识。 我争取 说得上话 啊。 您是谁问谁？ 豪仙问鹿仙。 哦，问谁？ 问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是谁？ 南极翁都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啊， 大胆说话。 我这一惊一乍受不了这个。 吓我一跳。啊， 哦，南极翁大脑袋。 对了， 这个明白了。那您刚才这晃一圈，这怎么回事？这 塑造这个人物，南极翁哪里去？ 哦，他那脑袋大，您没那么大脑袋，您转一圈就。 对对对对对对。 哦，塑造人物哦，这个干嘛去了？ 跨鹤上南天。 南天门。 对。 哦，这对。好，这您说的不错， 是不是？ 这就基本算您说上来了。 啊，那 咱们后边一个字比一个字难， 难度逐渐加大。 第二个是桃， 哪个桃？ 哎，木照念个桃， 瓜果梨桃的桃。 对。 谁问谁？ 许褚问张辽， 还是《三国演义》啊？ 啊， 行啊， 这没什么，跟您说，打这往后都是《三国演义》。 真有能耐。许褚问张辽。 对喽。 问谁？ 问蒋干哪里去？ 哪儿去了？ 相府献寿桃。 好。 嗯， 曹孟德过生日。 对， 蒋干献桃。 哎， 说得好。 您甭说，我这该您了。 听着啊。 哎， 一大念个 桃。哎， 哦，一大念个桃。 一大念桃木照。 木照念个天。 桃。 桃。 桃。 桃。 木照。 木照。 木照。 木木啦。 木。你得把这话说对了。 好家伙，还是个歇钉子，还挺使劲的。 哎， 再来再来啊！ 来，哎， 木照念个桃， 哦，就 对了， 对了，对。打顺手了，这个 怎么意思？啊，您这个， 您说， 本来挺好的思路，我都让您给打断了。 哎，对，您接着思路。 木照念个桃， 谁问谁？ 仙鹿问仙豪。我都觉得可乐。要不 我觉得可气，你知道吧？ 行吧， 刚才是豪仙问鹿仙。 对， 这回呢， 仙鹿问仙豪。 合着是他问他一回，他问他一回。 啊，对呀。啊， 您这来回问这个 啊，这个子母哏， 子母哏 对口， 还对口。 对对对。 哦，来回问这也可以。 对对对对。 问谁呀？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是谁呀？ 没记住。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啊， 大脑袋。 对对对，大脑袋。这回又干嘛去了？ 三月三赴蟠桃。 哦，瑶池蟠桃会。 您那是曹孟德过生日。 对。 我们这是王母娘们过生日。 哎呦， 这差点。怎么了？ 这词儿都拉嗓子的都。 要不然我咳嗽呢。 王母娘娘。哎，对喽， 老娘娘过生日。 哎，对对对对对。 哎，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你这个。 那级别比你高啊。 哎，跟曹操挨不上，那都没有可比性。 是的呢。 行，咱就这么往后说。 好好好。 第三个字是林。 林。 说是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张飞问赵云。 问谁？ 问迷失哪里去？ 哪儿去了？ 躲避密松林。 长坂坡。 嗯， 还是三国演义。 告诉您了，都在三国里吗？ 真棒。 啊，该您了。 听我的。 嗯， 二木念个林。 谁问谁？ 别乐，啊，多紧张啊。 你管着了没有？人花钱听相声不让乐，想话 哦， 你管 乐吧乐吧乐吧， 就好。 倒十劝这个。 说二木念个林 啊，谁问谁？ 贺神问路神，相当给力。 不，你们别给力，不是仙吗？啊， 怎么又神了？ 哎呀，我说了，王母娘娘过生日，所有的仙人给她祝寿，老太太高兴，来来来，大家都长一级。 您这里还要调级 啊？仙改神了，神仙神仙的嘛。 哦，神比仙还高 点，高一级嘛。啊， 问谁啊？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南极翁是谁啊？ 哎呦，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大的。 还是这大脑袋 啊！ 大脑袋上哪儿了？ 那个富贵紫竹林。 哦，南海紫竹林。 来， 这大脑袋倒丢不了啊！ 老年人坐公交车不花钱。 什么乱七八糟的，挨得上吗？还是这大脑袋啊！说这香 好， 说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是鲁肃问周郎。 问谁？ 皇叔哪里去？ 哪儿去了？ 甘露寺降香， 龙凤呈祥。 对，还是三国呀。 刘备娶媳妇儿。 告诉您了，都是三国吗？ 听我的。 哎，您说吧。 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仙路问仙豪。 不成，没辙，没辙， 没辙吗？ 没辙。 是啊。 啊， 没辙啊。 啊，你没辙啊。 嗯，我有辙，我跟这儿混 啊。 嗯， 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哎， 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贺神问路神。 这没辙。 哎 哎， 帮我想一个 啊！你别干嘛，谁呀？人管得着你？ 人家坐第一排 啊，是坐第一排，不管这个呀。 哎，别着急，别着急啊！ 别着急， 不是。哎哎，何日念？他绝对练过跳楼，这姿势这么标准。 哪位给我买份保险去吧？ 我什么？ 我非死你手里头。 没有没有。 怎么了这是？ 我把词儿想起来了。 是你想起来了，我掉下去了。 别别别，何日念个香？ 啊，谁问谁？ 贺邦问路邦。 不会，怎么都一帮一帮的了？ 先改神了，神就得收徒弟，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贺邦问路邦。 哦，问谁呀？ 啊？问南 极翁 哪里去？ 对对对对， 南极翁是南极 子。大脑袋，哪儿去了？ 上天去烧香。 这更干脆，越来越水的词儿啊！ 不是， 我跟您问点事，这个，您这怎么老这仨人呢？啊，就一鹤一鹿还一大脑袋，这怎么回事？ 主演 啊？什么主演？ 主演 不那不成？ 怎么了？ 咱这文学比赛，我这儿好说四个字，三四一十二位，您这怎么老这三位啊？ 你说半天不全是《三国演义》吗？ 是我这人换，你不换人呢？再往后说说这八字，您换个人 啊， 让大脑袋休息。 也不累。 哎，我累，我累，明白吗？啊。你再让这大脑袋跟这鹤跟这鹿出来，我抽你。说这八啊，说撇儿那念个八。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哎，打住！你别改了。 我没改啊。 你别改了啊！ 不要紧的你。 来，你再说一遍什么词儿？ 唐僧问白马呀、啊。 各位 啊， 听见了吗？ 啊，怎么了？ 你啊，不许说这个。什么鹤呀、鹿啊、大脑袋了 啊！ 你得换 换。 刚才他可说了，打这儿往后说句句离不开《三国演义》。 是我说的。 临时这是干嘛？唐僧问白马了？ 怎么了？ 您明白为什么让我改吗？ 为什么呀？《 三国演义》他说不下去了。 谁呀？ 唐僧问白马 啊， 说了《红楼梦》了。 哎呦，气死谁呢啊！ 我 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多新鲜呀！ 啊，你念过书啊？ 怎么了？ 是《红楼梦》啊？ 不，这不是《红楼梦》吗？ 当然不是啊。 那是 《水浒》啊，不是啊，《 飞门将》 啊，他们都是那里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 那个是西游记。 对，西游记。 啊，对。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我着重的告诉你，让你记住了。你往里嘴里搁什么呢？你这是啊？你这说相怎么还带吃零食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啊。 印厂。 这完连说带吃还长成这样，你看见没有？不是，我这唐僧白马是西游记，知道吗？ 你换西游记干嘛？ 啊，干嘛呀？不是三国没词了，我先改你也得改。您从那封神出来，知道吗？大脑袋不成了。 那你先把你这说上来， 我当然能说上来啊。 你说 撇那念个吧。 谁问谁？ 唐僧问白马。 问谁？ 问悟空哪里去？ 哪去了？ 去捉猪老八。你甭。 吸收猪八戒。 哎，你甭， 都知道啊。 我知道还不少。说你的， 这要谁好看呢？ 哎，对了，哎，这你算说着了。 哎呦， 嗯， 撇儿那念个八， 嗯，谁问谁啊？ 豪虾， 我 干你！不说， 我最后狠的豪虾、鹿虾给弄瞎了都。 不是， 他为赶这折，真够狠的啊！ 撇儿那念个八， 嗯，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哎呀，真行！哎呀，我这零食还得吃，我跟你说。哎呀，气死你！ 反正都没有人话了，各位，您看。 怎么了？ 啊，什么怎么了？ 怎么了？ 你得说人话，你知道吗？ 是，这说是人话。 什么人话呀？ 你奶奶问你妈。 这什么古人？咱说古人，说我奶奶、我妈干嘛？ 哎呦，你奶奶、你妈 啊， 培养一个大胖说相声的 啊。 这多大的功劳啊！ 这没，我也没听说了。 哎呦，中国妇女史上重重的得写一笔啊！ 写他干嘛呀、 啊？这记载啊！ 这就算古人。 当然呢， 我奶奶、我妈。 嗯， 您后边这可得一朝一代说得上话。 行啊， 跟我奶奶、我妈得认识。 来，再看看。 你来吧， 把皮儿那念个吧。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谁？ 你爸哪里去？ 哪去了？ 驼背当王八。 去你的！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青年相声演员英宁、王月波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八大吉祥》，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